Only One More Night。 喂，大家好啊！终于咧，从呢、這个技术故障翻翻嚟啊，即系即系好不幸嘅事件啊，咁啊嚟到咧就礼拜四晚啊 ，one more night 时间咧，咁啊我系大家嘅主持人咧马高啦，系咪？咁啊又系一个鸠屎嘅一晚咧，希望同大家去 share 翻一啲啊所见所闻啦、啊。咁啊，導致到今晚咧一個技術故障啊，咁啊要強烈譴責方丈啊，咁啊條撲街咧唔知喺度搞啲咩嚟啊，咁啊入到 studio 開機咧，發覺依部機冇閂啊，已經覺得有啲奇怪啦。之後咧入到個 podcaster 個 app 啊，成個版面轉曬啊，好明顯條友仔琴日咧上個studio 咧唔知搞過啲乜鬼嘢啊，咁啊令到咧啊即係有時候即係做人都唔好似啊咁撲街啊，咁最尾都係遲咗成十二三分鐘先至開波啊嘛。啊，即系唔好讲咁多是非啦。咁啊，上个礼拜咧都同大家啊分享咗一啲关于红酒啦、咖啡嘅东西啦。咁唔知大家咧今晚咧会唔会好似即系上次介绍咁啊？而家可能摸住杯底或者嗒住咖啡咧，听呢个 One More Night 啊。咁啊 ，One More Night 咧，其實就可以好多唔同嘅形式嘅。雖然即係聽住啲 jazz 好似好柔和咁啊，但唔代表不能屌人噶。咁啊，呢個都係 One More Night 嘅精神，其實都係純粹吹咗一晚啫。咁啊，上個禮拜咧，終於即係喺 studio 啦，咁啊。啊，即系开始一个正式嘅节目啦，因为第一次啊，又紧张又喺屋企咧，摸住部 MacBook Air 咧，揿下咧，咁啊，听我自己听翻一次啊，都感觉好好啊，即系第二次嘅 One More Night 咧，即系畅顺咗好多啦，咁亦都自然咗好多啊，咁啊，但系咧仲有听众咧，即系话翻俾我听，喂唔系、哦，喂啲声咧怪怪地、哦，你讲嘢咧就好细声啊，咁啊痛定思痛咧，咁啊其实做一个钟头就搞个 panel 啊，咁啊希望咧而家啲声线方面咧就做得好啲啦，咁啊亦都即系同一啲朋友咧，即系俾佢听下，喂试听下呢、這个咁啊节目 OK 嘅咁样，咁啊得翻嚟嘅评语都啊算唔错啊，佢心感安慰啊。咁我估唔到有一样嘢啊，竟然有咧，即系朋友嘅太太听完之后话，喂，马哥你把声 O K， 即系啊靓声啊，咁啊，即系都自我安慰咗一阵间咁样。咁啊，希望咧，即系今晚咧，嘅声线咧可以陪住大家瞓觉啦。我都估到大家冇咁早瞓噶。咁啊，今晚开咪都好大呢、這个勇气啊，因为咧睇住环化咧一啲。咁緊張嘅上山路段咧，即係要我突然間撳個掣，轉翻台咧，真係幾辛苦啊！ 咁啊，今个礼拜咧嗰个情绪好好多啊，咁啊上个礼拜有啲抑郁啦，今个礼拜咧啊，终于有啲公司方面咧有啲嘅 project 接下啦，即系做下嘢咁样咧，啊发觉咧即系有啲人咧，即系我啊，如果冇嘢做咧，即系喺屋企系好奇怪嘅事啊，上个礼拜咧即系晚晚六点零钟咧。已经在家楼下出现啦，心感好唔畅快啊！咁啊，今个礼拜有下啲会开啦，有啲表演时间咧，啊，感觉咧几畅顺啊！咁啊，希望咧呢个即系愉快嘅心情咧，同大家可以即系度过呢一晚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即系喺呢个夜晚时间多啲会开啦嘛。不过咧，喺九至五啊，多啲时间望住个 band group。咁啊，得闲冇嘢做咧，就吹下水啦，即系嗰啲咩 solution 啊、execution 嗰啲嘢啊。咁啊，我就冇乜所谓嘅，即系我唔介意俾人话噶，咪少我咪少我咯。咁啊，咁有时候大家少下先至有呢、這个即系气氛噶嘛。我唔知咧，其實過去兩次啦，同大家咧去播啲歌啱唔啱聽啊？今晚咧我都揀咗啲都幾 favorite 嘅歌啦。咁啊，同時間咧，其實我發覺揀下歌咧都幾見底啊。因為咧，我都同自己講過啊，其實 One More Light 咧，盡量都唔播呢個中文歌啊。咁啊，揀啲英文啦、Jazz 啊嗰啲。你問我係咪成日聽咧？其實就唔算噶。咁啊，講開，咦？發覺原來聽嚟聽去都係嗰幾個 Jazz 嘅歌手咧。都好快會露底喎，咁點算呢？咁啊，呢今個禮拜咧，除咗就話度下啲橋啦，講下啲咩即係講下唔同嘅題材之外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喺個 Apple Music 嗰度撳下，揀下唔同嘅歌去聽下，亦都想諗一諗有冇啲好啲嘅 background music 啦。咁原來發覺咧露底咧，即係都幾容易啊。咁同埋就係、是、啊，節目方面咧原來唔播廣東歌呢又真係幾少歌去播啊。咁唔敢播廣東歌呢就咁得一個原因嘅啫，係咪？咁你始終呢個網上世界啊，有多嘢都係講緊錢啦，咁我唔係好敢以身試法啊，即係我唔係好似阿 Kalen 咁有膽去播啊，我始終都好驚 cash 嗰啲嘢啊。咁啊，你問我咧，如果你話喺網台啦，咁啊網台有個限制啊，限制就在於播歌嘅選材啊。咁啊，如果行入一個即係真真正正嘅電台節目咧，做直播，咁我覺得呢個自由度就會高啲啦。我想播歌就播歌啦。咁但係咁講喎，即係如果你一個即係真係一個咁商業味道重嘅電台裏面呢，始終都好多限制啊。即係今個禮拜呢我自己都幾鍾意啊 Kalen 呢講嗰個網絡上的 Jordan 啊，即係好鍾意好鍾意。我好耐未試過呢個街度呢忍笑忍得好辛苦啊，今朝呢聽多次呢食緊早餐噴米粉添。咁啊呢件事我都幾覺得深表遺憾啊。始終啦都相處咗咁耐嘅前主持啊，走咗落去一個咁建制嘅地方啊，講埋啲即係我覺得真係落後過 Windows 95嘅年代嘅事啦。咁啊馬太聽咗最後嗰四分鐘都笑到忍唔住嘴啊。咁啊如果你問我比較啊，我寧願做網台啊。因為網台呢起碼我想講咩就講咩啦，我又唔使擔心講粗口啦，又唔需要擔心賣唔賣廣告嘅問題啦，歌可能選擇少啲，咁咪揀下其他唔同一啲相對嚟講啊啲新穎嘅同大家 share 囉。咁今晚呢即係始終嗰個氣氛方面呢我心情比較高漲啲啊，我今日呢預備咗好多時間屌大家或者屌一啲今個禮拜睇唔順眼嘅嘢啊。不過呢開頭想講呢都講啲同音樂有關啊。咁啊音樂方面呢今個禮拜唔知點解有兩大個唔同嘅題材呢都係關於音樂呢，我覺得好值得去即係討論一下。咁啊先聽下呢個先啦。 似雪花飲泣的你動嗎？這風褸我給你磨到有襟花，連掉了職也不怕，怎麼始終牽掛，苦心選中今天想車你回家。原諒我不再送花，傷口應要結疤，花瓣鋪滿心裡墳場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終必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價。誰都只得那雙手，靠擁抱亦難由你擁有，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空是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前尘落花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絕不罕有，往街裡繞過一周，我便化烏有。情人絕不要說穿，只敢苦你發端，這種姿態可會令你更心酸，留在汽車裡取暖，應該怎麼規勸，怎麼可以將手腕忍痛滑酸。人活到幾歲算短，生戀只有更短，歸家需要幾里路才能預算，忘掉我跟你恩怨，櫻花開了幾處，東京之旅不早比一世遙遠。誰都只得那雙手，靠擁抱亦難任你擁有，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著雪路浪游，為何為空是淚流，誰能憑愛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試管裡找不到他染污眼眸，前塵硬化像石頭，隨緣地拋下便逃走。我絕不罕有，往街裡繞過一周，我便化烏有。誰都只得那雙手，靠擁抱亦難任你擁有，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著雪路浪游，為何為空是淚流，誰能憑愛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試管裡找不到他染污眼眸，前塵硬化像石頭，隨緣地拋下便逃走。我絕不罕有，往街裡繞過一周，我便化烏有。還嫌不夠，我把這陳年風流送贈你解咒。 其實聽完呢隻歌呢，即極度之心痛同埋悲哀啊。咁啊，熟悉嘅聲音啊，李克勤先生啊，搞乜撚嘢啊你啊。即曾經係一個呢，即我其中一個最鍾意最鍾意嘅一個歌手啊。咁啊，今個禮拜呢就上咗內地一個即節目啦。咁啊，蒙面歌王啊，唔好意思啊，其實呢個蒙面歌王呢都係抄㗎，抄呢個韓國嘅一個綜藝節目啦。咁啊，李克勤咧就戴住嗰個玉鬼酸嘅面具啊，化名呢個白靈鏡，咁啊想去即系參加比賽啦，即系唔好谂住咧，你睇唔到你个样咧就認唔到你啊。其實咧，阿李生你把聲真系好易認咯， 即去到你呢个 level 啊，即我觉得都已经系喺香港咧一定地位嘅歌手咧，即其实冇需要咁 cheap 咧，即走上去揾大陆咁样揾银啦。咁我觉得好晒啦，咁啊，即喺我角度咧，我个悲伤嘅程度咧，同前主持啊去商台做节目咧，系一样咁悲哀噶。啊，原来哦，阿方俊同我讲唔系抄，咁啊买版权翻嚟嘅，即呢个蒙面歌王。但 anyway， 即喺我嘅悲哀程度方面咧，我系觉得啊，其实咧。即系黑勤唔需要咁样上去做一个咁嘅比赛啦。第一样嘢啦，即系以你今时今日地位啊，都假假地都叫做头几名啦喺香港嘅歌唱事业里面。咁啊，呢一次嘅比赛咧，俾我感觉就话，喂，使唔使搵钱搵到咁样啊？喂，你以前做咗咁多即系出色嘅音乐啊，我唔敢讲你唱歌系话好有感情啊，咁但系我谂喺踢 lead 里面啦，即系技巧方面咧，其实李克勤算系一个几喺香港几唔错嘅歌手啦。成日上大陆去做一啲咁嘅比赛，其实你唔需要比赛，你都演即系够照啦。第一样嘢系我嘅睇法啦，咁第二样嘢系好感慨啊，感慨就在于。其实咧，李克勤咧今次即系参加个比赛，喺我心情里面咧，除咗个比赛之外咧，佢愿意咧让佢嘅音乐咧继续停留咗喺而家呢个层次。咁呢个系我觉得最可悲嘅地方。李克勤即系克勤啦，呢几年都好少出一啲即系令我觉得好有深刻印象嘅一啲音乐啦。即系我去唱 K 咧，其实攞嚟攞去咧，都系讲紧佢2000年头咧嗰啲演唱会嘅音乐，仲有嗰啲呢几年有深刻印象嘅音乐咧，哇，真系完全谂唔到、啊。即系我身为一个 fans 啊，我近十年咧，应该如果真系听香港男歌手咧，我听。克勤咧多过 Eason 同埋听多过即系我之前亦另一个好迷嘅偶像古巨基咧都好多啊，咁甚至有时候咧即系你问我冲凉唱歌首选啊，咁啊克勤嘅歌应该都系我首选嚟嘅，由飞花啦，即系1999年嘅飞花啦，到天水围城啦，甚至啊即系咁讲啦。我結婚當晚其實即有表演下唱歌啊，即是要情深款款嘛。其實我專登揀咗呢即是佢嘅在我身邊。即是如果喺講歌嚟講或者聲線啦，佢係一個我都幾鍾意模仿嘅偶像嚟㗎。特別係咧，即係講緊2000年頭啊，嗰陣時候即係嘅李克勤，即係有一個谷底反彈啦。我好深印象就係佢一次咧情情塔塔演唱會，我冇記錯。咁啊，當時候咧即係嗰陣時嘅嘉賓啦，咁啊就係譚詠麟啦，亦都講咗一番嘅説話，即係去激勵佢去追尋即係所謂嘅夢想啦，就係呢個最受歡迎男歌手獎嘅時候啦。嗰番嘅說話咧，其實對於同樣喺嗰陣時咧，都係比較低谷嘅阿馬高嚟講啦，即係好激勵嘅。嗰個年代，我睇住呢個情情塔塔演唱會咧，即係除咗佢，我唔知佢喺台上係真喊定假喊啦。我每次睇呢個演唱會，每次聽咧都好深感覺。你係模仿下李克勤嘅歌聲啊！我真的有想過唱歌啊，今晚，但是我未入mood啊，晏少少啊。咁啊，呢個停留嘅動作咧，同埋甘於停留咧，呢個停滯不前咧，令到我對李克勤嘅感覺啊，大幅度減到最低啊。咁啊，其實今年年頭咧，我見到啊，喂，其實咧，克勤咧同埋容祖兒嗰個嘅 crossover 演唱會咧，我都曾經有諗過。啊，佢唔會睇呢咁樣，咁我都猶豫咗好耐。但係咁講啦，即係克勤呢幾年啲歌算吧啦，咁唱嚟唱去都係嗰啲紅日啊 又话再又话嗰啲即系夏日的童话神话咁嗰啲歌咧，咁麻麻地咯。咁你唱歌好听一件事啊，即系身为一个 fans 咧，我都希望佢咧有一个进步嘅空间。咁但系佢而家都纯粹系一个 vocalist 啊，即系一个声音系列嘅歌手啊。你问我佢有冇感情嘅改进啊？冇噶啦，唔预噶啦。咁但系喂，唱好少少歌啊，唔好嘥埋啲咁嘅时间参加啲咁嘅比赛啦。做好音乐，一个歌手系做好音乐，而唔系做呢啲咁样嘅 marketing。你嗰個 reputation 呢，我諗喺香港或者大中華地方呢好舊㗎喇，唔好嘥時間做啲咁嘅嘢啦。真係唔好意思呀，本來呢諗咗好多稿呢，即係諗住係呀屎話你一勤呀，咁但係即係唔係好過咗自己嗰關呀，始終都係一個幾鍾意呀，咁亦都打者愛也愛者，想鬧多幾下，但係又過唔到自己的關啊，咁啊，唉，總之係悲傷啦。即係我唔知道一個人咧，佢可能結婚生仔咧，會唔會一個動力啊，去揾多啲錢啊？咁但係如果你話揾錢至上咩？咁但係你唔好拍住輪巴得唔得啊？至於呢，即係你話我屌完人之後呢有冇 solution 呢，咁啊李克勤嘅歌呢，或者李克勤呢，我嘅 solution 就係、是、唉咪撚聽佢啲歌而家，即係我唯有用我嘅行動呢表示呢我對佢嘅不滿啦。我尤其記得呢當年我即係見到李克勤呢，佢算係重新錄過一隻碟啦，我冇記錯應該係飛花嗰張大碟啊。嗰陣時候攞住 MD 機嘅我呢，即係每一晚都會聽㗎。即係我唔知係咪偏好啦，其實咁多年聽歌呢，我係鍾意聽男仔唱歌多過女仔唱歌好多㗎。特別係嗰啲歌手呢，佢唱歌嘅時候呢，嗰把聲嘅透明感呢都好多時會觸動到我啦。咁啊當年嘅飛花呢真係一個非常之鍾意啦，咁再加上啊，你都知啦，鍾意一啲歌呢通常呢同一啲此時此刻有關啊，咁飛花就係當年啊我嘅一個少少戀愛嘅故事啦。咁佢有凄美嘅感覺㗎嘛，咁無啦啦就喺度綿綿頭上飛花，散醉了無牽掛，咁好獻醜啊，冇介意啊，咁好緊張啊。咁要天水圍城啊，嗰陣時候呢有好多即係 orchestra 嗰啲東西啦，嗰啲弦樂呢，其實就令到我一啲即係對一啲音效上面嘅追求啊。當年呢為咗聽呢、這個即係李克勤嘅演奏廳系列啊，即係即刻 upgrade 咗呢自己成屋企呢所有嘅音響啊。特別呢嗰陣時候呢，即係追求嗰啲咩呀，弦樂呢喺左邊嚟啦，啲鼓聲喺右邊嚟㗎嘛。我覺得呢嗰陣時候帶俾我啊一個 impact 都幾大。咁其實講真，李克勤呢我又唔要求佢唱歌呢唱到好似陳奕迅咁樣啲聲呢，嘩嘩好似好感動㗎啦，佢唔係買呢啲。咁我入去幾次呢聽佢演唱會呢，我覺得嘩真係掂喎，呢個演奏級嘅人啦，其實真係可以做多啲一啲天碟級系列嘅東西，咁絕對有個市場啊。咁天碟級嘅歌咁幾好啊，有時試下機咁樣，呢個係我覺得李克勤應該要擺嘅定位啦。咁連羅文莊都出到天碟，我冇理由李克勤出唔到啊嘛。咁李克勤啲情歌系列呢，咁我自己最鍾意呢都係即係中在我身邊啦，咁啱啱都講過啦，咁其實即係辛苦大家當年呢結婚嗰晚呢，我揀咗幾隻李克勤嘅歌唱呀， 咁啊，当然咧，应该水准又唔系咁稳定啦，咁啊，但系唱落去咧都好有 feel 啊。咁李克勤系我其中一个近十年好鍾意嘅一个即系音乐人啦或者歌手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启蒙我嘅呢，其实反而就系古巨基啊。古巨基呢嘅歌就我自己鍾意嘅原因第一个啫，就系、是、因为呢当年呢佢嘅一隻歌啦欢乐今宵啦。喂，记唔记得呢欢乐今宵几多年之前呢？我記得好似1996、1997年嗰段嘅時間啦，嗰個時候大家興嘅即係嗰啲 social media 係咩呢？就係、是、ICQ 啊。嗰陣時呢同啲女仔示愛呢好興呢就是、打啲歌詞喺個 ICQ 嘅 info 度㗎嘛，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啦。嗰陣時呢呢、這個歡樂今宵啊其中嘅歌詞呢就打咗落去 ICQ 嘅 info 咧，同一个女仔示爱啊！什么从梦里伊甸啊，来到我枕边啊，梦与女梦与真之间就只差一线啊！咁啊，呢啲咁戆居嘅嘢咧，就系十零岁嘅时候，廿岁到啦，咁啊做埋啲咁嘅嘢啦。咁都好成功嘅，因为咧整完之后咧，咁个女仔又有反应啊！咁啊，当然就开始咗拍拖啦。咁啊，一拍就拍咗咁多年咧，咁啊，成为咗而家嘅马太啊。喂，但系咧，虽然就咁讲啊，即系话啊，表白成功啦。咁但系，我当年咧同马太咧同样地咧都系中意古巨基嘅假音啊。咁佢啲假音咧都令到我鍾意啊聽一啲男歌手啊唱假音啊，之後呢就聽埋 BGs 啊咁樣，咁我哋發覺到啊會原來呢一山還有一山高啊，咁但係呢有時候呢啲咁嘅兒時嘅偶像呢總有啲情意結㗎，同埋呢有時候呢你聽咩歌呢都視乎呢你自己唱唔唱到㗎，咁我呢把聲呢通常都係入咪呢比較細聲啊，正如大家之前嗰兩個禮拜即係嘈嗰樣嘢啦，喂把聲咁細聲喎咁點算啊咁樣，咁唔入咪㗎嘛，唔入咪呢如果你話唱 K 呢揀陳奕迅呢真係唔好意思啊，係完全唱唔到㗎。咁啊但唱假音啊同埋唱一啲高音呢就唔係太難到我，咁所以呢即係除咗鍾意聽之外呢唱 K 就會揀古巨基啊。咁啊而家人老咗啊應該唱唔到咁高音啦，咁但係得閒呢如果真係唱歌呢揀歌揀老餅歌就係、是、克勤同埋古巨基啦。不過呢即係講真啱啱小完阿克勤啦，其實古巨基呢亦都係我其中一個呢近年呢少得好緊要嘅一位兒時最愛嘅偶像啊，同樣地亦都係放棄曬香港市場呢即係走去即係揾真銀啊。咁當年呢這個歡樂今宵的歌呢其實同埋有幾隻古巨基的歌呢我沒印象中錯呢是一套戲嚟嘅，那套戲呢叫熱血最強啊。咁楊采妮再加古巨基啊，古巨基呢嗰時係飾演呢個案直嘅呢個警察啊，咁亦都同呢、這個即係應該咁講啦，逐啲咁講啦，係做雞嘅呢個楊采妮呢發生咗呢、這個幾前面嘅一個愛情嘅故事啊。如果大家冇記錯呢當年呢這個熱血最強呢仲有出漫畫㗎，好似古巨基畫。咁啲 good old days 啊，即係以前呢嗰啲歌啊好開心㗎嘛，又有好多唔同嘅宣傳啦，咁但係全部都係以為住一隻歌做開始啊，咁我係好鍾意呢種即係嘅感覺啊。 同埋以前嘅歌咧，始终都系咧，大家会关注只歌咧唱得好唔好，多过咧啲周边嘅广告 marketing campaign 啦。咁其实我都想讲多少少嘅 Juno 啊。啊 ，Juno 呢單嘢咧，即係亦都係我幾近排即係俾呢個 Facebook 洗版得好緊要啊！啊，不過唔係，好似忘記咗咧，李克勤呢個 solution 啊，李克勤啊唔聽佢嘛，係咪？好似講咗啦。咁啊，關於 Juno 咧，我覺得講多少少個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咧，咁啊大家可能會聽得明白啲啦。咁啊，即係話說咧都是好多年前啊，咁啊 ，Juno 呢位即係有錢少爺啦，咁啊即係出咗第一隻大碟啦，咁啊第一隻大碟裏面咧有一歌咧叫做《耿耿於懷》啊，咁啊當時出碟嘅年期咧2004年啊。咁啊出咗一隻咧呢個歌啦，咁啊簡單嚟講咧個故事啊，以我所理解咧，就是同一個女仔分咗手，咁但係呢都念念不忘呢呢個人咁樣。咁即歌呢其實就唔算話好吸引啦，咁最吸引我眼球嘅呢就係當年呢有一個新嘅 concept 嘅，因為即 Juno 都擺咗好多錢呢落去成間公司嘅音樂製作啦，當時候呢 CD Things 呢除咗佢自己本身之外呢仲有另一個歌手嘅叫吳日賢啊。耿耿於懷咧呢只歌嘅 MV 咧，就系讲紧咧佢喺中环石板街嗰度咧行嚟行去咧，即系懒系好有 mood 咁样样啦。而同时间咧，吴日贤咧有另一歌啊，叫做《扯线风筝》咧，咁亦都系咧同一个背景噶。咁佢发现到咧只歌咧唱下咧，中间一啲交接位咧就会见到咧譬如可能喺Juno 嗰個 MV 裏面咧，就會見到吳日賢嘅身影啦。咁調翻轉頭咧，反之亦然啦，亦都會見到 Juno 咧出現翻喺個吳日賢嘅一個 MV 嗰度。咁我覺得呢個咧就好特別噶，咁令到我吸引咗咧去聽多幾次嘅歌啊。你問我 Juno 咧，咁我反唔反感咧？我就對呢位歌手咧唔係好反感嘅，因為我好少望佢嘅樣嘛。唱歌啊普普通通啦，你問我係咪好鍾意，我就唔係咁鍾意㗎啦，始終都係整色整水多啲啦。而一期呢比較聽得多啲呢，就因為佢搵咗呢 Swing 呢嘅其中一個作曲人啦 ,Jero 呢就作咗一批歌俾佢啦，咁令到我呢呢啲 Swing 嘅擁躉呢就聽多咗 Juno 啊。咁啊，但係你話佢啲歌嘅歌藝呢應該未係我好 favorite 㗎啦。咁啊，耿耿於懷之後呢好似10年啦，咁啊其實呢 Juno 呢另一隻大碟呢就出咗另一隻歌啊，就係念念不忘。咁啊呢隻歌呢其實我覺得只不過係獨立作品嚟嘅啫，完全冇乜參考價值㗎。咁去到2015年啦 ,Juno 又突然間又出返碟喎，咁今年第一隻派台歌呢就係羅生門啊，呢隻歌呢就同謝安琪合唱啊，咁應該係前日定大前日到啦，咁撲上台啦，咁就突然間呢第二朝朝頭早啊，咁我就見到 Facebook 呢大量人呢去 share 呢隻歌啊。我都話嘩喂，其實呢這個真係精品喎，點樣精品法呢？嘩，原來呢三隻歌呢是有故事有联系的，喂真是辛苦你啊，即你不說話給我聽這三隻歌有联系性有關係呢，鬼知咩，更何況說到什麼這隻歌那些人物關係十年啊，你等一個人十年 click clack 的東西，喂你不說我都不知道十年啊，你會唔會無啦啦將幾隻歌連埋話喺個故事啊？梗唔會啦。即係講到尾咪就係唱歌嗰個 Juno 同埋 Wyman 自己話喂幾啲幾個係故事，咁你班友自己有 J 㗎嘛。即係我耿耿於懷嘅地方就在於喂呢單嘢呢，其實大家呢即係唔知道有冇聽過呢羅生門嘅歌啊，你問我 喂，普通到唔普通啦，连 K 歌都不能算啦。即系谢安琪嘅演出咧，就喺只歌里面咧。我唔敢讲低于标准啦，咁啊谢安琪我都曾经鍾意咗一排嘅，唔係特别好咗喎，同埋几难唱啊隻歌，即係唔係嗰啲呢 K 歌呢大家会朗朗唱上口嗰啲歌嚟㗎。咁啊呢啲 marketing campaign 呢係一个最唔鍾意嘅方式去呈现啊，因为呢一隻歌啊佢个话题性呢远高于本身隻歌个价值啦，或者你話個編曲啊，即係甚至大家好鍾意諗嗰啲歌詞啊，又唔係特別好，唱又唱得麻麻地，咁有咩好講呢？咪就係講佢故事點樣樣驚天地泣鬼神啊，沒有全從來都沒有，原來呢就係呢個男仔呢自己喺度一廂情願喺度諗一啲虛或幻嘅嘢出嚟，咁啊話狠狠地咁樣冚醒咗大家一霸。喂，唔好意思啊，我冇 dream 过啊，唔使你冚醒我。以前呢嘅音乐人呢或者歌手啊，大家都好俾心机呢去钻研点样唱好啲歌啊。咁啊呢个年代啊，即係啲 MK 仔好鍾意嗰啲新嘅歌手啊，咩连诗雅嗰啲呢，我一隻歌都冇想听佢讲唱歌囉。把聲又冇自己個人風格咁樣，佢唱歌呢又唔算特別理想，話啲編曲呢其實講真而家啲歌係聽幾次呢你都唔會記得邊隻歌打邊隻歌啊。如果你講新歌啊，近大半年呢我記得一隻嘅啫，就係、是、呢高山低谷囉，咁林奕康嗰隻，除此之外我都真係完全冇聽新歌啊。同埋呢講真呢啲咩概念性嘅幾隻歌連埋嗰啲，其實以前唔係未做過㗎，甚至呢其實以前呢如果講返香港嘅唱片歷史啊，曾經呢有好多呢嗰啲概念大碟啊，即係我主題嗰啲呢，咁啊即係老土啲俗啲咁講啦，古巨基都有兩隻啦，我睇返啲文章，即係遊戲機同埋大雄啊，呢兩隻碟呢都是那些動漫主題的歌啊，那些歌名全部都是即是動畫啦，同埋啲遊戲嗰啲 game 名啊。咁甚至呢以前呢古巨基都有嗰啲關於反思生活嗰啲咁嘅即係概念大碟都有好多㗎嘛。喂，咁你問我啦，咁啊其實有咩特別呢呢幾隻碟。呢幾隻歌即係關於即係 Juno 嗰三隻啦，我覺得好普通囉。咁但係呢即係最反智係呢即係成個 Facebook 嗰啲呢唔係淨係 share 隻歌嘛，而係呢大家呢就住呢個十年嘅題材呢做咗好多嘅創作嘅故事啊，講到過去自己十年點樣艱辛啊，又點樣愛情故事啊，好驚天地嘅鬼神啊，或者令到大家呢都好感動啊，咁樣就幻想力好豐富啊，突然間。我話屌完啦，咁啊我個 solution 就係呢，咁啊大家呢即係望一望大家 Facebook 啦，其實每一個呢關於呢個 Juno 呢嘅 post 呢，個 post 嘅右上角撳落去嘅時候係會有個 block 或者 hide， 咁啊大家麻煩呢同我收埋佢啦。唔好再提啊！嗰一排咧，大家唔提就冇嘢噶啦。咁啊，聽下啲即係外國音樂啦。咁啊，今晚咧有個選擇咧，我覺得值得同大家分享嘅。 違いをつけたゲームと りながら地図の続きを見つけに行こう。海風の赴くままへ、それが僕らの道しるべ。立ち止まってたって何も変わらない。どんな荒波だって乗り越えていける。 呢只歌咧嚟自咧一队日本嘅乐队啦，乐队名叫游吟啊。咁大家咧可能咧一听完之后咧就谂啊，点样 Google 佢咧？咁啊游咁啊游游牧嗰个游啦，咁吟啊，唔好意思啊，新吟嘅吟啊。不过好可惜啊，呢队嘅乐队咧，咁啊啱啱今年2015年嘅三月咧已经散咗 band 啊。啱啱嗰只咧嚟自咧游吟呢队乐队咧第一只派台歌啊，系 Fate。咁啊，呢只歌咧，其實我本身對呢隊樂隊係完全冇任何嘅認識嘅。咁啊，當年咧，即係你都知啦，好興喺啲 forum 度睇下，唉，佢今期有啲咩歌 download 咧？咁啊，即係屎忽痕咧，撳下日本歌啊嘛，即係有嗰陣時咧，有啲好先進嗰啲 post 咧，佢可以俾你咧試聽下啊，邊只歌好聽，咁啊，成日碟 download 咁樣。咁啊，俾我咁啱聽到呢只歌啊 ，intro 啊，咁啊，好開心啊！喂，嗰陣時聽咧。跟住个即系节奏咧，咁啊，即系揈下身吓，掂 ，OK， 咁啊 ，download 咗啊，咁啊，不知不觉就几年啦，咁啊，得闲咧无事都会听下，即系游吟呢对乐队嘅歌啊，咁啊，我可以咁讲啦，即系第一只碟嚟讲咧，游吟呢只呢对乐队嘅第一只 CD 咧，系每一只歌咧都系精品嚟啊。 做音乐呢，其实讲真的，我又不是音乐人啊，但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要听众去投入咯。投入呢不一定是需要听歌词讲啲咩的，其实你可以不知佢唱啲咩，但你都可以完全投入去嗰个世界里面。即讲真啊，中午嘅时候呢，我开隻 BG 啫，成隻 One Night Only 嗰个 live 演唱会，我记得冇记错，唔知是28隻歌定36隻歌，我冇一隻歌知道唱咩㗎。但呢即係 make you moving 囉，成隻碟呢你听到呢係好想跳舞啊，好想跟住佢唱啊啲假音，就算走音呢你都想跟住佢唱。咁先係音乐㗎嘛。即是反思返呢，而家香港啲音樂呢，其實你問我見到啊，大部分呢都係同呢個商品呢已經掛咗勾，其實音樂呢就變咗係一個 promotion 囉，係一個廣告嚟嘅，廣告話俾你聽，喂呢、這個歌手或者呢個藝人呢出現返啦，然後呢佢一系列呢其實唔同嘅產品廣告啦，同埋 marketing campaign。亦都唔知幾時呢出碟呢，其實係一個廣告費嚟㗎，隻碟呢唔係諗住賺錢㗎，佢諗住呢匹隻歌上台之後呢，咁呢然後出嚟呢就搵真銀㗎。即係難怪呢大家呢開始捨棄呢、這個即係中文嘅廣東歌啊，冇辦法啦，真係搞唔掂啊啲歌。即係少啲上去內地呢參加啲濕鳩比賽啦，亦都諗少啲呢啲咁嘅 marketing 嘅噱頭啦，做好啲嘅音樂咁啊，即係等緊大家呢，即係離開咗個聽眾呢，即係有一日呢真係重新返返嚟啦。即係去到一個位呢連 BT 都費事啊，咁啊大家知咩事啦。咁今日呢即係為咗搵料啊，睇 Juno 呢單嘢啦，咁上高登啦、除咗呢個啱啱藍毛之講過嘅呢個足球三部曲之外呢，仲有另一個啊、劉德華嘅綠茶四部曲啊，即係常言道啊嗰啲咁樣啦。咁成個系列呢、劉德華嗰啲廣告啊同呢個道地綠茶合作啊，每隻歌都係 sell 綠茶㗎。你話呢啲咁樣嘅即係咩三部曲嗰啲，其實都唔係啲咩特別嘢啫。咁啊，兩個關於音樂嘅消息呢都係令我非常之唔開心啦，或者即係高興不起來啊。咁啊，始終都係而家廣東歌嘅音樂嘅市場的確係令到大家都離開曬啊！就算唱 K 呢，我對上幾個禮拜去唱 K 呢，大家呢都係唱啲老人歌，咁點算？即係屌完要 solution 㗎嘛，而家我啊。咁即係慣咗要俾 solution 呢，咁你問我香港樂壇第一樣嘢啊，我覺得就係、是、我都係諗唔到啊。所以呢即係有時候啲評論呢可能真係未必一定有 solution 啊，咁啊我自己都明嘅。但你都要鼓勵返呢，即係大家呢買返 CD 先啦、外國嘅歌手呢一年呢或者幾年呢都係出一隻 CD 㗎咋。我唔知而家呢啲音樂人點樣做一隻碟啦，但以前呢我係真係逐隻碟呢嘅每一隻歌呢都會輪㗎，嗰期呢就鍾意聽嗰隻咁樣呀。比如話呢我即係比較早期啦，真係真金白銀買一隻 CD 返嚟呢有兩隻啦。咁第一隻就係即係古巨基嘅歡樂今宵嗰隻碟啦。我真係每一隻都聽得好多㗎喎、哦、就算呢連嗰啲好爛悶嗰啲咩熱血最強啊咩 Can Be Try 啊嗰啲呢我都聽到爛晒㗎。 另一隻呢就係、我唔知有冇記錯隻碟名呢，啊 Eason 嘅，咁啊呢個黃金廣場嗰隻，係啦係啦，黃金廣場嗰隻碟啊。I'm thinking about the days we left behind us. Sunshine and rain and misery. I'm looking at you beside me again. Now I don't know how. 咁啊，嗰啲越想越无奈啊，嗰啲咧我都听起码过百次啊。同埋咧，我成日都觉得咧，每个 CD 都系有佢嘅生命噶。即系话咧，我唔系好赞同啊，净系 download 一只歌咯。一系唔 download， 一 download 咧成只九只歌或者十一只歌，我成日都好相信咧，其实每一只歌咧，点解佢会摆呢个位咧，一定有佢嘅一个构思咧，或者一个原因啦。你唔可以咧将一个生命咧斩件噶嘛，每只碟咧，每只 album 咧，都系佢嘅生命嚟嘅。逐只 download 或者嗰期 hit 先听嗰只咧。其实感受唔到个音乐人嘅诚意咯。同埋咧，如果你睇翻咧，而家即系乐坛啊，再出啲新碟咧，成日嗰啲咩六十年代啊、七十年代嗰班即系年纪大啲嘅歌手咧，翻出嚟 cap 税啊。其实而家真系有钱去消费嘅。买音乐嘅人咧，唔系净系得嗰班噶，可唔可以唔好净系谂呢班咁嘅唱家班嗰啲啊？系咁啊！以前咧，老一辈嘅歌手啊，可以咧出翻嚟咧，再揾翻啲真银咧，其实我唔反对嘅。咁但系，喂，唔好净系下下咧，即系 cap 嗰班咧，即系 cash cow 嘅水啊！咁都有新嘅 market 要去搞噶嘛。陳奕迅咧就唔係我一個最 favorite 嘅歌手啊，咁但係佢呢幾年咧即係玩嗰啲音樂咧，嘗試去睇下有冇啲新嘅 idea 咧，我覺得可以接受咯，尋尋覓覓。就算咧當年咧 swing 咧玩嗰啲嘅即係輕搖滾啊，或者一啲比較 pop type 嘅歌咧，我覺得可以試下啊。咁就算即係呢幾年呢，譬如講See All Star 嗰啲啊，咁其實係咪可以玩下唔同形式嘅音樂呢？咁唔係只得情歌同埋輕快歌㗎嘛。喂，當年啊，就算連呢嗰啲四大天王嗰啲郭富城嗰啲呢，你隻歌啊個個讚我乖我都好鍾意㗎。即係搞下 get 係冇問題㗎，我覺得。咁點解唔試下一啲新嘢呢？低咗 air 添啊！咁啊，今个礼拜咧想播翻上个礼拜塌咗 Q 嘅歌啊！ の続きの足音 咁啊，嚟自咧《新世紀福音戰士》啊，3.0 嘅一隻主題曲啦，就係宇多田光嘅《英流》啊。呢隻歌咧上個禮拜好想播啊，咁但系咧塌咗 Q 啊，用日文嘅 file 咧，原來咧個 send broadcaster 咧食唔到啊，咁啊最尾咧留翻今個禮拜播啦，都好有 feel 啊。喂，儲咗好多氣咧，即係準備咧就係屌關於單車嘅嘢啊。今日禮拜咧即係單車嘢令到我咧都非常之。嬲怒啊！咁啊，话说咧，其实4、5月开始咧，都已经咧开始准备特训啦，俾自己啊，咁啊，希望自己嗰个心肺功能提升啊，同埋咧即系踩个强度高啲啊。咁另外第二样嘢咧就系专登咧，即系每朝早咧，即系就去食麦皮啊，再加呢个 yogurt 咧，咁啊，即系食个大早餐啦，然后准备减肥啦。为为咩呢？咪就係为10月呢嗰个香港单车节嘅比赛囉。咁可能大家呢都冇留意即係单车活动啦，但係今日报纸呢都有大幅度嘅即係报道啦，咁就关于呢其实呢今年10月10号同埋11号呢就会有个香港旅发局搞嘅一个叫做香港单车节啦。咁啊，新鸿基地产咧冠名赞助啊，咁啊，其实咧就讲真啦，呢个咧就唔算话一个对于我哋啲业余嘅单车手嚟讲一个比赛嚟嘅。点解咁讲咧？咁就因为咧，其实佢哋会即系请一啲外队嚟啦，香港噶嘛，10月10号咧就会有啲外队比赛啊，咁大概个比赛时间咧就系7点至8点半啊，咁啊即系啲Pro level 的一些单车手呢就会即踩这个尖沙咀啦去青马桥，然后呢兜返返去尖沙咀的路线啊。咁当然啦，观赏一啲亚洲级别或者即係 Pro Tour level 嘅队之外呢，咁啊11号呢亦都有一个35公里嘅一个我唔知叫做挑战组啊嘅一个活动啦，我唔敢讲叫比赛。咁大家咧都引颈以待好耐啦，因为其实呢单嘢咧就上年咧又系关占中事啊。其实上年占中嘅时候咧本来香港政府咧10月、11月度咧系想搞个比赛啊，咁但系因为龙和道咧即系嗰时未清场啊，咁所以咧搁置咗啊。咁上年咧就大家都冇一个活动玩啦。咁今年搞翻啊！咁见到呢由最开头呢都係一个建议啦，去到即係落实呢，咁大家其实单车友啦，特别係一啲 wall bike 单车友啊，啲公路车单车友呢 都開心㗎。點解呢？因為喂，踩呢、這個市區呢真係非常之困難啊。咁特別呢今次呢會踩到上青馬橋啊，咁大家都異常地興奮呢，都談論咗好耐啦。好啦，今次呢終於有得報名啦。咁一入到個網站，屌啊，我從來都冇見過呢參加比賽呢可以憑呢個東亞信用卡可以優先預訂啊。雖然名額呢即係35公里挑戰組呢都成1500個，咁但係會冇理由啊，咩料啊，我未見過參加比賽呢係可以用一個信用卡優先訂位啊。喂，唔睇清楚呢就以為呢呢個係一個演唱會啊，咁啊唯威威呢大家霸啲位呢就唔公開發售咁樣。固然之呢我就冇東亞信用卡啦，即唔關報名優先程序嘅事啊。喂，唔使唯威到唯威威到呢去到連報名都有優先係嘛，我講唔通囉。更加重要呢就唔係淨係呢樣嘢啦，而係呢其實中間呢都要一啲考核嘅程序啊。咁一般嘅市民啦，如果冇成為一個單車聯會嘅一啲會員呢，咁要通過程序去做一個考核咁樣。喂，其實個考核呢就真係有啲困難㗎，你問我，一般嘅單車友啊，即係唔係操開車呢，係絕對過唔到呢個考核㗎。其實呢都係一個叫做挑戰組啦，其實你話係咪真係好困難嘅活動呢，我唔覺得係嘅，好多租組級呢即係租車朋友呢其實應該都可以參與呢個活動啊，即係最多你話喂要快嗰啲咪搖車搖咗上去先囉，咁然後後面嗰啲咪即係郊遊下35公里啦，即係其實冇衝突㗎。因為其實呢單嘢呢本身就唔係鬥車活動㗎嘛，咁35公里呢個挑戰組呢其實真係冇分名次嘅，大家呢志在參與，咁諗住喂踩得快嗰班 Wall Bike 咪即係上去前面，即係大家自己玩下囉。咁慘在呢今次呢就要人哋技術考核喎，咁考核啲乜嘢呢，咁就要考核呢即係個參加者啊要去特定嘅場地啦，就 keep 一個呢20分鐘呢踩完10公里嘅速度啊。咁咁聽到好似好抽象喎，即係話呢要 keep 你呢 average 呢30公里每小時啊嘅速度呢踩呢個20分鐘嘅強度啊。咁今日啲 band group 嘅朋友仔呢都有屌過我，喂其實呢唔係個個人呢都係嗰啲粗車輪嚟㗎，咁總有啲郊遊系列嘅人啦咁樣。喂，真係唔好睇少啊，一般呢如果你話冇操開車嘅人啊，踩20分鐘30公里嘅 average 啊，即係唔容易㗎，講真。喂，你 set 到條巴咁高，咁你係想俾啲咩人參加，但有1500位喎。你唔係諗住大圍租車嗰啲人呢可以踩到呢個速度㗎嘛，都近近地㗎喎。咁講到尾呢即係其實呢個單車活動啊係非常之唔 user friendly 啊。第一樣嘢啦，嗰個信用卡嗰樣嘢呢已經令到大家燥啦。咁第二樣嘢呢就即係都有幾個呢嗰啲運動網站啊出咗一啲嘅文章呢都係屌爆呢個香港單車節啦。咁我嘅怨恨呢就就得一個啫，就 credit card 嗰樣嘢啦，咁啊你話即係使唔使考核呢，咁啊身為單聯嘅一份子呢，咁其實我就唔使考核嘅。喂，但係都要抱不平啊，你明唔明白，唔係個個人呢都諗住呢即係參加單車呢去比賽㗎嘛，咁樣咁但係你 set 條條巴咁高搵鬼玩到咩，即係有男有女㗎嘛，亦都唔係個個平時都踩到咁快。即係 to be fair 啦，如果你話唔係即係操開車嘅，咁你叫佢踩套路講公路，唔係個個10多分鐘踩完㗎嘛。 咁就算俾你踩到又好好啦，咁除咗呢個直路之外呢，又好奇怪喎，係一條即係35公里嘅一個郊遊活動呢，佢個技術考核呢，除咗話要 keep 20分鐘10公里之外呢，另一個呢就係嗰啲咩窄路掉頭啊，係非常之奇怪嘅。咁你窄路掉頭俾你掉到代表啲乜嘢呢？即係代表佢控制到架車。可以話呢，其實單車呢係講求一個呢平衡嘅活動嚟㗎。高速嘅平衡呢同埋慢速嘅平衡呢係完全兩回事啊。即係佢要求人哋呢喺一個6米嘅窄路裏面呢做一個慢速掉頭啦，咁然後呢喺幾分鐘裏面呢行完呢個60米嘅賽道啦。喂，有啲困難喎，同埋俾你考到過到，係咪代表佢喺高速裏面呢仍然可以控制到架車呢？其實唔係㗎嘛，咁考嚟做乜嘢呀？更加重要呢就係其實呢成個賽段啦，由尖沙咀出發啦，中間呢上青馬橋啦，佢裏面呢唔知點解呢有一條條例呀，講話喂喺青馬橋上面呢係不能超車㗎。我就諗唔明啦，即係青馬橋有啲咩奇怪嘅嘢會令到大家不能超車？難道大家擔心落車嘅時候高速然後一齊攬炒？但你咪技術考核咗嗰班人嘅咩？咁你應該唔需要擔心呢啲嘢㗎喎。即係總之諗嚟諗去呢，成件事呢都係好奇怪啦。咁單車界裏面呢大家都議論紛紛啊。咁亦都令到呢即係率先呢四五月已經操定車嘅我哋呢班車友呢，大家呢都覺得好似被人滾咗咁樣啊。參加一次咁嘅活動呢仲要唔平㗎喎。都要650蚊㗎，咁當然啦，可能會送件車衫或者俾返個水樽仔你啦，咁樣，但係扣除成本呢其實都唔平㗎嘛。咁參加個即係古古怪怪嘅活動呢，咁大家固然一定唔甘心啊。咁本身呢都圍住呢件事呢，大家都已經草草地嘅時候呢，再加上呢個呢超級單車徑啊，咁近排呢立法局呢有一個即係有一個辯論嘅時間啦，咁就睇下呢會唔會再批一個超級單車徑嘅 budget 啦咁出嚟。咁講真亦都講多少少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啦，呢個超級單車徑呢其實都傾咗好耐㗎啦。咁其實大家呢嘅心目中裏面呢都諗住唔會起好㗎啦。最簡單呢就係呢個馬鞍山連住去西貢呢，呢個西沙公路段呢其實已經被擱置咗啊。咁主要呢就係因為呢話呢個西沙公路呢本身而家現有嘅道路太窄啦，亦都不能即係改善呢、這個即係道路嘅情況啊。咁所以呢根本就起唔到多條單車徑啊。其實呢起唔到超級單車徑呢對於我嚟講呢就唔係一個即係好大嘅損失啦。咁講真一啲比較熟車嘅車友呢，其實而家就好少會真係踩單車徑㗎。即係譬如好似我咁啦，咁有時候我都會上下大埔舊路咁上即係斜返落去即係大埔啦，咁就好未必會呢經呢個吐露港公路啊。咁但係呢唔係下下呢啲單車都係要俾啲即係好熟悉單車或者有操開車的人㗎嘛，咁總有啲啱啱入門嘅，咁其實佢哋係冇辦法或者唔容易呢即係可以通過一啲嘅道路呢去到唔同嘅地方呀。即係叫你呢啱啱開始學單車呀，話屯門去元朗叫你全程行即係交通路呀，俾你都會嚇親呀。最令你氣憤呢就並唔係話起唔起到個問題，而係呢阿葉劉呢講一句就話喂而家啲中產呢好興想大陸踩單車啊。其實呢香港呢有冇呢個起呢個超級單車徑嘅或者一個再新起單車徑嘅一個理由啊，咁樣喂大陸都好完善啊，你哋踩咪上大陸踩囉，咁香港唔好搞啦咁樣。喂呢個講法呢真係完全講唔通㗎，即係無論呢側邊周邊的城市啦，或者即係內地啊，有幾完善發展都好呢，唔代表呢你本地呢就唔需要理㗎嘛。係咪即係背靠祖國大家搬曬上去住啊？ 同埋有時休閒呢唔係下下都要有咁嘅時間呢一日兩日呢喺上面呢留嘢㗎嘛。我踩兩個鐘頭唔得嘅，你起條單車勁俾我踩兩個鐘頭唔俾嘅咩？咁我覺得呢個就真係完全講唔通啊。其實我認為呢香港即係單車徑方面呢係即係一個好大嘅改善空間㗎。先唔好講話即係起新單車徑啦，其實即係小弟呢都成日呢好抱怨呢就關於香港單車徑嘅一個設計啊。第一樣嘢呢就係話已經起咗嗰啲單車徑啦，其實日久失修得好緊要㗎。咁唔知大家真係有冇踩單車嘅習慣啦，咁每日唔知咁講，每個禮拜咁我都一定會使用單車徑啦。沙田呢河畔花園嗰邊啊，其實啲路呢一直駁到去大圍嘅博物館嗰個位置啦。其實好多地方呢都已經日久失修啊。其實如果你話嘅單車係一啲細嘅接車啦，肯定呢蹬到手都痛埋㗎。咁因為呢樹嘅樹根啦就突起咗啦。咁有時呢如果你話快得滯呀，即係成架車呢拋起咗呀，其實好危險㗎喎，即係完全冇人理過啦，呢個第一樣嘢啦。去到博物館啦，即係博物館呢即係呢個牧羊少年嗰個位啦，咁嗰度呢其實門口就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落斜路段啦，其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或者經過嘅時候呢睇下個牌呢，佢叫你哋呢落車去推落車㗎喎。咁推落車唔係唔好，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其實我自己如果你話係一個單車友呢，絕對唔建議呢喺落車上車咁樣推車呀，因為其實都幾危險呀。第二樣嘢呢就係其實嗰個道路嘅設計啦，特別係單車徑方面呢，有好多位呢即係窄到呢根本就唔係諗住俾單車過啊。咁最經典嘅路段呢通常都係大圍啊，唔知點解呢大圍嘅單車徑呢大部分嘅彎呢都係90度角呢直㗎喎、哦。咁喂直其實呢一個90度角嘅彎係唔緊要㗎，但係條路呢佢真係90度㗎。喂，轉彎都俾個彎我啊，你直角90度呢我一架單車點樣轉呢？即係如果你話技術差啲就落腳囉，但係呢啲位呢好多時配合埋一啲呢落斜路段呢個彎直接係直角呢，好多時呢都釀成呢個危險啊。可能你哋成日笑我啦，買架單車一定要買好貴啦，咁但係你話一架貴嘅單車同埋一架平嘅單車呢，我自己關注位呢反而一個剎車嘅即係能力啊。即係我唔係話嗰啲咩租車嗰啲單車好事啊，咁事實係真係好事啊。咁但係更加重要就係呢，其實嗰啲車可能日久失修啦，或者維修方面呢比較差啲。剎車呢真係冇咁好㗎。如果你突然間急剎嘅話呢，有兩個情況。第一個情況呢就係、是、喂剎唔住成個撞埋前面啦，咁又可以叫白車啦。另一個情況更加慘嘅是咩呢，一剎突然間個 brake 呢太勁呢，即係成個人呢飛起咗。咁有時係㗎，首先第一樣嘢啦，即係唔係個個人都咁熟悉個車嘅運作啦，前後 brake 嘅控制唔夠好嘅話呢，咁其實真係好容易釀成意外㗎。咁更加重要就係、是、佢哋呢啲剎車系統呢一係冇 brake 啦，一剎呢即刻已經鎖死咗條胎呀。咁啊，有個情況㗎，如果同時間殺嘅話呢，有機會呢成個關都打出嚟呢然後揈咗個人走㗎。其實落車轉彎位會唔會有啲緩衝位俾啲即係單車使用者去適應嗰個彎位呀、啊。咁同埋呢有好多個路呢其實都係有啲好奇怪嘅急速上車落車啦。咁啊，如果大家呢有踩過即係由沙田去大埔呀、啊，咁一定會經過呢近水景基地嗰度附近啊。咁我水景基地嗰個位置呢亦都有條一個叫做隧道啦。咁其實嗰個隧道呢有個名堂，我單車有嗰度，咁叫做甜醬隧道啊，唔係真係有多甜醬喺裡面啊。咁而係嗰個位置呢應該係每個禮拜六日呢一定會有炒車事件啊。即係唔好睇小單車落車嘅能力啊，嗰條咁嘅路啊，你一般正常重量嘅人呢碌落去唔追餅，即係唔再比力落去啊，咁其實呢你落去嘅時速呢都可以有35至40㗎。咁如果你唔熟架車啦， 又或者你本身嘅技術唔算好理想嘅話呢，一射落去呢，個人一揈呢，咁你有機會呢挨埋左邊呢，咁塊面呢就貼住牆啦，咁然後呢就斜斜斜，咁就成面鼻血㗎啦。咁更加多呢，我見到呢就係即係跌落去嘅時候呢，咁一撞呢就撞斷鎖骨啦。咁真係可大可小㗎。咁啊，呢個香港單車徑呢亦都係即係我認為啦，即係全香港最危險嘅地方啊。咁因為呢即係有多盲毛㗎嘛，咁突然間呢可以喺一個好高速嘅位置呢，突然間 U-turn 掉頭呢，係唔望左右，亦都冇即係 check 下左邊右邊呢有冇車經過啦。咁好多時呢就俾佢攬炒㗎。同埋呢有多即係喺單車徑方面呢，有多行人呢喺上面行啦。咁小弟住嘅火炭區呢，咁下面一條好直嘅單車徑啊。咁嗰個地方呢有長期呢超過六七成嘅時間呢都係俾所好多人呢好多行人呢佔用㗎。咁俾人佔用唔緊要啦，你經過嘅時候呢等緊佢呢，即係同佢講聲唔好意思啊，咁俾個位我過啊。即係好多時呢你都會俾人屌返轉頭。我單車要讓人㗎嘛，咁我聽得最多啦，咁唔好講話即係普通嘅行人啦，甚至呢警察都係咁樣㗎喎。好多時呢就係話啊，見到呢啲警察呢行邊呢都係行落去呢條單車徑嗰度。咁單車徑呢其實唔知大家知唔知呢，喺單車徑上面行呢其實理論上係犯咗呢個道路守則㗎。咁但係呢個唯一嘅執法者嘅警察呢，佢處之泰然呢同埋唔理呀。咁好有好幾次呢，我真係指住我話喂阿 Sir， 你係咪應該執法呀、啊、咁樣。咁我都同你講話喂，我哋好難做㗎，咁樣我心諗有幾難做呀、啊、你哋唔想做啫。咁我影過好多次相呢，其實就係啲警察呢喺上面行必嘅時候呢，行到個單車徑度呢，然後呢寄去沙田警局嘅投訴科啊，咁係完全係冇人理㗎。即係嗰啲警警相衛嘅嘢呢，講真即係唔一定要係嗰啲咩佔中事件嗰啲大是大非啊。連呢、這個即係警察行上呢個單車徑呢，佢哋都咁少嘅事呢都互相保護對方啊。這個令我真的很心痛的。其實講真的，你問我香港政府是不是很有心去發展一個單車這個休閒活動呢，我見到絕對沒有這個心的。之前有講過呢，在沙田區一些租借啦，類似一些 U-Bike 的設施啦，因為我感覺就沒有影響，我見不到啊。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就是那個單車徑的設計呢沒什麼改善啦。第三件事喺條單車徑，由阿芝阿莊摩哥啊，即係我唔係話即係想大陸踩單車唔好，咁大陸其實而家呢綠道方面呢嗰、那個發展係真係幾好嘅。咁另外呢其實有好多車隊啊，香港啲業餘單車隊呢有時喺啲大事大節啦，譬如可能七一啊國慶呢，其實拉隊上去呢，譬如南澳團啦、啊、咁大概香港上即係南澳啦一個廣東省嘅地方呢，大概84公里到啦，咁都係啲幾受歡迎嘅一個活動呀。咁甚至佢哋有一個活動叫做魔方300啦，咁喺個魔方嘅地方呢，呢個地方呀，咁踩300公里嘅一啲耐力賽啦，咁都係參與性多少少，就唔係一啲競爭性嘅比賽咁樣。咁的確係幾受歡迎嘅。咁但係喺有呢啲嘅配套嘅時候呢，真係唔好剝削香港嘅單車使用者啊。唔係個個單車使用者呢都係一啲即係粗車輪啊。咁但係你話一啲promote慢活生活啊，或者即係郊遊呢，係真係好需要呢啲嘅單車徑㗎。咁最常嘅路徑呢都起碼有呢、這個大圍去大埔啦。咁甚至如果你話即係個planning 遠啲，其實如果入到粉嶺啊、元朗、上水、屯門呢，咁呢啲係好理想嘅情況啊。 实喺条单车径几亿咧，你问我就唔系一啲好大嘅数字啊。咁但系你要优化佢咯，啊唔好意思，系咪优化？系要改善而家嘅呢个单车径嗰个设计，同埋咧令到佢更加 user friendly 啊。咁啊，即系有好笑嘅一啲新嘅单车径啦，譬如可能之前有讲过话新开嘅一个大窝东路段啊，啊系啊，上年嘅。嘅年中到啦，開咗到而家咧，嗰條路咧係不斷咁作路啊！作多一個位置咧，都唔係一個單車友咧會常用嘅地方。你問我咧，我自己踩咧，好多時咧就落咗去大窩西啊！大窩西梗係唔係單車徑啦？咁啊，即係和合社啦，和合社門口咁樣咯，經過啲村路咧出翻去，咁啊當中成日都有啲小巴佬諗住收你皮啦，有啲巴士佬咧喺後面撥你啦，咁呢啲咁嘅環境又點樣可以 promote 啲即係更加多嘅市民咧去投入呢種活動啦？更何況咧喺我嘅心目中咧，踩單車又唔一定係中產嘅，咁啊。如果你話推介即係開始入門車嘅話，我都幾鍾意呢介紹一個大行嘅060啦，咁啊 Caden Office 有兩架啦，咁啊呢隻車呢唯一嘅好處亦都係最大嘅好處就係夠平啦，咁如果你去大埔呢某間咩城單車呢，其實都係需要1000蚊鬆啲呢，咁啊已經可以有一部入門嘅單車呢可以四圍去啊。你問我個單車，我自己好鍾意啊，因為我住過嘅兩個地方啦，譬如可能沙田區啦，而家住緊啦，同埋大埔啊，呢兩個地方呢有一個特點嘅，就係其實踩單車一定係方便過交通工具啊。即係譬如話我喺屋企呢過去Caden Office 啊呢個 studio 啦，其實踩單車過去呢只係需要10分鐘嘅啫。10分鐘係慢慢踩啊，唔係嗰啲呢計時賽嘅速度啊。咁啊，幾唔錯啊！如果你話唔係落雨天嘅話咧，其實踩單車去 Talk Only 做節目咧，根本咧就係一個暢快無比嘅方式啦。甚至咧，其實如果我去大圍咧，嗰度一條直路去咧都係15分鐘，咁啊已經可以咧喺火炭直去大圍啊，咁啊好超級方便啊！咁啊，甚至如果我去馬鞍山咧。馬鞍山呢如果喺即係火炭搭的士譬如入富安村呢，我唔知點解呢的士費要成60多蚊㗎。但如果喺香即係踩單車呀我過去食個糖水呢，其實去一去都係15至20分鐘到呢已經去到即係糖水鋪呀，咁啊其實我睇唔到一個一定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原因囉。Some folks like to get away, take a holiday from the neighborhood. Hop a flight to Miami Beach or to Hollywood. But I'm taking a greyhound on the Hudson River line. I'm in a New York state of mind.Seen all the movie stars and the fancy cars and the limousines. Been high in the Rockies under the evergreens. But I know what I'm needing and I don't want to waste more time. I'm in a New York state of mind.It was so easy living day by day, out of touch with the rhythm and blues. But now I need a little give and take. The New York Times, the Daily News. Oh, down to reality, and it's fine with me 'cause I've let it slide. I don't care if it's Chinatown or on Riverside. left them all behind. I'm in a New York state of mind. To reality, and it's fine with me, 'cause I've let it slide. I don't care if it's Chinatown or on Riverside. I don't have any reasons, I've left them all behind. I'm in a New York state of mind. 好， 啱啱咧，大家聽過咧呢只就係黃若琳嘅 New York State of Time Mind， 係 New York State of Mind 啊。咁啊，見到咧 Band Group 咧，即係阿 Ken 咧，就即係話啊，喂太太覺得咧係咪一個單車節目啊？咁啊，即係大家希望咧今日即係包容啊，小弟啊，咁啊，關於呢個單車方面咧，即係唔會成日太常講啊。咁啊，不過今日咧，即係見到幾樣嘢夾落嚟咧，即係不吐不快咁樣啊。咁啊，當然你可能話，喂，其實阿馬哥你屌完都咁温柔嘅咁樣，冇辦法啦，即係本身個人温柔係咁樣噶啦。咁多年咧，我都有一個好大嘅舊病啊，就係呢個發音方面咧，真係唔係好正啊。咁啊，點解咧？咁啊，我鬼嘢賴咧，就賴一樣嘢，就係其實細個咧，我黐脷根噶。咪黐脷根咧？當年咧，即係幾歲大啊？有咩方法咧？就係話，馬哥啊，喂，請你食雪條啊，咁樣，之後咧好開心咧，就即係食下雪條啦。咁啊，然後就擘頭啊咁樣咧，就醫生咧揾把鉸剪一剪咧，咁咧就有啲嘢燈咧就變咗黐脷根啊咁樣。喂，咁啊，俾人追數啊！關於 solution 方面啊，咁講多幾句啦。我見到原來 over one 曬啊，都成11:40啊。咁啊，不過關於近個禮拜啦，即係喺呢個 band group 咧，即係極度活躍同埋講無聊嘢咧。咁啊，因為個人 hyper 好想揾嘢揾人傾偈啊。咁啊，所以咧就喺 band group 度出現得多啲啊。咁啊，發現到咧睇翻個 time schedule 咧。下個禮拜開始咧，真係忙到核爆咁啊！應該冇咁多嘅機會咧，就係講無聊嘢啊！咁你話點解嗰日有感而發，無啦啦即係講關於咩即係時事評論節目咧？有冇咩 solution 啊？咁啊，真係的而且確係嘅喎。近年咧唔算聽咗好多呢啲評論節目啊，但係每一次咧俾我感覺就係闹完之后就算咯，咁啊，喂，其实讲真啦，我又觉得我要闹人咧，点都好咧，sorry 啊，点样都好啦，我一定有嘢屌你噶嘛，喂，但系屌人咧系唔使成本噶，咁你在明我在暗咁样，咁我点样插你系我嘅事啊，咁啊屌完，咁你又唔知我啲嘢，你咪冇得屌翻我转头咯，啊，咁几好啊，啲抽水方式系咪？我覺得呢啲咧，即係都幾冇養分噶，特別即係你都知啦。我好少睇太多時事嘢啊。近十幾年咧，每一次即係打開報紙咧，一見到呢啲同政治有關咧，其實我就自動會 skip 咗佢啊。即係唔係唔關心政治啊，而係我覺得好煩啊。我個人都幾怕煩噶。喂，但係咧，你屌完人之後咧？喂，你冇講返啲一啲建設性嘅嘢，我成日覺得咁你咪純粹去情緒發泄囉咁樣。喂，要做一個情緒發泄真係好易呀、啊、即係唔係個個好似我咁温柔㗎嘛。 咁有啲人呢即係屌兩三個鐘頭咁聽嗰啲人呢覺得唉大呼過癮，咁過癮完咁又點呢咁樣。咁即係等於呢你情緒失落嘅時候呢即係咪入廁所度睇鹹片下打完 J 之後純粹發泄完，咁但個故事你唔開心嘅原因呢冇 handle 過喎。咁啊對於即係小弟嘅行業啦，咁啊即係一個講求 solution 啊，講求一個解決方法同埋度橋嘅一個行業呢，即係呢啲嘢係唔容許㗎嘛。即係當然啦，即係身為一個管理層呢，有時候一啲問題呢你明知都會有佢繼續存在㗎，即係唔係每一樣嘢我都要即時解決啊。咁但係呢喺我的角度啊，一個人呢佢有冇呢個價值啊 ,value added 呢就係、是、睇下你有冇能力呢去幫其他人解決問題啊。咁啊即係 I 網友呢講得好啱嘅，咁啊呢啲嘢其實就係出人工嗰啲人去諗囉，咁啊唔應該係我哋啲時事評論員或者一啲旁邊嗰啲花生有諗啊。喂但係係我又覺得你即係小完人之後咁樣，你小完啊喂你唔應該做啲乜嘢咁樣。咁我應該做啲咩呢？即係我俾小袁話哎我唔應該嗨到你呀、啊、唔應該點樣撞到你呀、啊、或者你唔應該夜晚吵。咁接受一個唔應該就好容易嘅，咁應該點呢咁樣。唔係個個人有 idea 㗎嘛，你小袁我之後。喂俾少少指引我啊，咁你講到自己成個神咁樣係咪。咁所以好睇唔過眼呢就寫一段咁嘅嘢囉。咁你問我solution 啊我唔係真係成日有，咁但係盡量我都希望即係有一啲嘅解決方案啦、啊、特別係關於嗰啲鉛水事件嗰啲問題啊。咁今日臨離 Talk Only 之sorry 臨離 Talk Only Studio 之前呢，咁喺屋企嗰個 lift 口啦就見到兩張大告示啊，咁都深表欣慰嘅。咁因為小弟嘅嗰個屋苑呢就啱啱即係做咗大廈維修啊，咁其實呢都陷於呢、這個幾質疑呢就係、是、啊會唔會呢其實就大廈維修嗰啲咁即係撲街公司呢就換鬼曬啲喉呢又係有鉛嘅問題啊咁樣。咁今次呢又唔知點解啦，可能係俾人調得多啦，管理公司呢就率先呢就係嚴嗰啲水嘅鉛嘅情況呢。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措施，咁令到大家都安心咗好多啊。咁我唔知道大家旁邊嗰啲隔離鄰舍點樣睇呢件事啦，咁但係對於我啦，我覺得啊都好啊，雖然就即係某個議員呢都係中間抽水啊，咁但係我覺得起碼都做一啲即係有建設性嘅事啊。咁如果你係成件事嘅因由啊，即係大家都出自唔信任嘅，咁攞一個公正嘅方法去試試咪得囉咁樣。咁有多位呢即係你話喂而家政府可以做啲咩呢，咁這件事發生咗㗎啦，咁冇得歪大㗎嘛，咁佢梗係做補救做 PR 工作啦咁樣。做 PR 嘅第一個或者一個應該咁講啦，危機管理第一樣嘢就係出嚟呢要認錯同埋唔好閃閃縮縮㗎嘛。即係話哎我哋又犯咗每一個男人都會犯嘅錯誤，咁你講得通我掰你呀、啊、但係如果你話閃縮嘅話呢，咁已經輸咗啦，咁冇嘅發生咗事嘅話咪拎一個人出嚟祭旗囉，咁你又唔敢，咁唔緊要呀，你唔敢搵一個人祭旗嘅話，咁你可以話喂其實全香港都面對緊呢個同樣嘅危機，咁大家都或者政府啦 take 一個 initiative 都要做一個即係大廈嘅驗水工作，咁 make sure 呢即係所有市民啦食用嘅飲用嘅食水呢都係安全，咁都可以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去解決啦，即係好似即係小弟嗰個大廈咁樣，咁起碼住嗰啲人安心啲，咁即係去挽救返大家嘅即係不信任嘅情緒啦，或者即係嗰個信心危機嗰樣嘢嘛。即係你會可能話哎喂治標唔治本喎、啊、咁但係起碼呢一刻呢係一個即係短暫嘅一個即係 solution 啦、啊、係 solution。仲要呢快快咁樣行動囉，而唔係得個講字啦，又我哋研究一下嗰啲呀。 咁当年呢即係我每一次同啲老板开会呢一见到佢讲埋呢个官腔呢我都係拍台屌啊。咁非常之 work 㗎咁屌我自己嘅亲身咁呢屌过几次之后呢的而且确呢有好多有改善到啊。咁啊所以其实屌完之后话俾佢听咁样唔好我哋唔鍾意啊咁我觉得呢件事係真係会有一个建设性嘅嘢囉。咁所以呢今次呢虽然今个礼拜讲到 overrun 晒啊咁我希望呢即係讲多讲埋呢个 solution 嘅嘢啦费事啲人觉得我走数啊。咁我其实又唔係好想走数嘅。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er,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咁啊，今晚呢就係 One More Night 呢咁啊都一段落啊咁啊最後呢買多一個廣告啊咁啊就係呢其實小弟呢都有個 email 啦就係 marco@talkonly.net 咁啊 Marco 記住唔好串錯啊 ,MARCO 啊 ,MACRO 呢係記唔到俾我㗎咁啊希望呢大家呢都俾啲意見我啦咁啊另外呢有啲咩新嘅 idea 呢關於 One More Night 呢咁亦都可以呢寫俾我啦咁當然啦如果你想我讀情信呢我都係可以嘅點唱清唱都可以諗下啦不過你唔好整啲太難㗎咁我話今日嘅 One More Night 呢喺嚴重 overrun 底下呢完結啦好大家早啲休息啦 Thank you.